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二十六集，成灾站在紧急出口外俯视地面，那里又增加了新的脚印。 我觉得他的体力还没有恢复到可以往外跑的地步， 待不下去跑掉了吧。都是因为他，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病倒了，他自己觉得有责任那是当然的。 户田哼了一声， 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在后背纹东西的。他多少康复了些，见病人增加闷得慌，就去散步看情形而已，不用担心。要是他不回来那就再说，我们还是干活吧，不早点砌好灶台，别说做午饭，可能做晚饭都来不及。 我们要是不来这里就不会遇上这种人了。 户田和太医回去了。 其他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 还是老样子。 山西先生呢？ 蔡蔡美垂下视线，随即又仰望成灾。 不大好，咳嗽严重了，体温也还是那么高，给心脏带来了很大负担，我担心出现并发症。 哦，辛苦了，继续观察吧。 明白。 成灾再次往外张望，这回是看天气，暖风拂面，浓云像脏乎乎的棉花开始快速移动。他咂了下嘴， 又要下雨了吗？ 灶台砌得很顺利，众人拆毁了不需要的家具当柴火，外面有许多倒塌的房屋材料，但因暴雨不断，那些材料进水太多，不易生火。 不能在建筑物里生火，真麻烦。 太医看着噼噼啪啪燃烧的火焰说道。户田苦笑， 唉，那也没办法，在屋里生火很快就会烟雾弥漫。行了，你得想想，能吃上热乎的饭菜已经很不错了，冰凉的袋装熟食实在难吃啊。 荣美子很快架上了大锅，往里面倒瓶装水，500毫升的瓶子一个个倒空了。见此情景，成灾心想， 无论现在有多少储备，如果继续这么做，食物和饮用水很快都会用完，到那个时候他们只能转移到别的地方。如果全体都康复了就前往首相官邸，但去不了的情况也必须考虑，周边还有大型酒店，如果破坏不大的话应该也跟这里一样能供应几天的生活。在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活下去都不会发生什么。 看着荣美子等人拼命干活，成灾很心痛，他感到迷惑，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吗？因目睹令人吃惊的超常现象，所有人都很混乱，不安和恐惧侵蚀着他们的心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要在绝望中努力站起来，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活下来就会有机会，一个小小的希望支撑着他们，也许能够拿回自己失去的东西。 要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吗？该告诉他们吗？隐瞒这一点真的正确吗？ 雷鸣将成灾的心思拉回现实，正在烧火的太医露出兴味索然的表情。 又是暴风雨啊， 看起来不妙啊。先不说那个黑社会，另外那两个人怎么办？要是天黑前不回来可就麻烦了。 只能等待，出去找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，不论他们两个发生了什么，我们都爱莫能助。 也只能这样。你不担心弟弟的安全吗？ 我当然担心，不仅是我弟弟，还有明日香和那个纹身的男人，但现在只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。 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户田抱起胳膊，不安地仰望天空。锅里的水开了，荣美子放入煎鱼干，汤的香气一下子飘逸出来。 好香啊。 太医一副陶醉的样子。到了下午，天空急速暗淡下来，不久开始有雨滴落，很快就下起来了，风也很大，好不容易砌成的灶台似乎就要进水。成灾在太医等人帮助下，用乙烯树脂薄膜把灶台盖了起来。 真的糟了，这样东树他们会不会回不来啊？ 别再说了，像九我先生说的那样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 户田烦躁地断言。成灾走了一圈，查看病人的情况。小峰蒙着毯子睡着了，他几乎没吃午饭，说是想吐，为防止脱水，让他喝足了水。荣美子坐在美宝身边，擦拭美宝额头上的汗。 怎么样？ 温度降不下来，呼吸也很艰难，可我什么办法都没有。 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你还是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好，你一直在忙，千万别硬撑着。 谢谢，但这样我心里才踏实。 成灾只能点头，作为母亲，她这样是理所当然的。 这孩子把哨子弄哪里去了？ 哨子？ 应该是挂在脖子上的，现在找不到了，可能是弄丢了吧。 如果是丢了，找一个代替的东西吧。 病得最重的是山西，他的脸痛苦地歪着，干裂的嘴唇间发出低吟，不时咳嗽。每次咳嗽，他就痉挛似的晃动身体。蔡蔡美坐在不远处，她戴着口罩，大概是为了预防。 还烧着吗？ 她神色暗淡地摇摇头。 一直不见下降，虽然有强行退烧的药，但也没法保证效果。 还是需要达菲吧。 即使有达菲，也得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，否则就没意义了。我觉得以小峰先生的身体素质应该没问题，我担心的是山西先生和小美宝，尤其是山西先生，即使救回一条命，也可能留下后遗症。 成灾默默地轻轻摇头走开了。 九我先生， 蔡蔡美叫他。成灾停下回过头，蔡蔡美很认真地继续说， 我不想再干了。 什么？你指什么？ 琥珀胆碱，我绝不再使用它了。 成灾发觉他说的是安乐死的事情，便朝他笑笑。 明白，我也不想再那么做了。 那就好。 蔡蔡美低头致意，成灾继续走。他感觉一种苦涩在嘴里扩散。不用蔡蔡美说，安乐死的事情他也不想再有第二次了。然而如果山西瘫痪了，还能说得这么好听吗？大家为了让自己活下去都已经竭尽全力了，就现状而言，如果不上路去寻找食物，生存实在难以为继。带着瘫痪的老人行动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。但一再抛下爱事的人究竟会剩下什么？最后留下的人能因此有所得吗？这是成灾不愿去想的事情，但必须去想的时候肯定会到来。一想象那时的情景，他眼前就因绝望一片昏暗。餐厅里户田正在喝红酒，他已经喝掉了一瓶，目前是第二瓶。太医边喝罐装可乐边吃曲奇饼，饼干是这家酒店出售的。成灾站到户田跟前说， 我说过的，酒精饮料只能在睡前一小时之内喝。 户田手持酒杯盯着成灾， 喝这么点没事，又没有其他乐趣。 所以说可以在睡前喝，不然喝醉了就很麻烦，因为无法预测什么时间要采取行动。 没问题，我还没醉。 够了，到此为止了。 成灾拿起还有酒的瓶子。 你干什么？ 户田脸色涨红，酒气熏人。 你已经醉了。 我说了没醉。 户田站起来，踉跄着上前纠缠成灾。 哎呀，我就把剩下的喝完。 这是规则，请你遵守。 成灾扶开他的手，不知是否劲儿大一些，户田失去了平衡，撞在旁边的桌子上，摔倒在地。成灾冲过去， 你没事吧？ 但户田没有回答。成灾担心他受伤了。 户田先生， 户田在颤抖，随后哭了，发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 反正都要死了 啊， 就是我们啊，不可能永远支撑下去的，得了小小的流感就人仰马翻，食物也会吃光的，怎么想都活不下去。反正都是死，大家都会死，既然这样规则有什么意义啊，做点喜欢的事情再死不好吗？啊， 胡天先生， 所以把酒给我，喝酒要疯了。 户田拉扯成灾， 不行，请到此为止。 就在成灾说话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 是哨子，是小美宝的哨子声，外面传来的。 成灾离开户田，跑向紧急出口，太医紧随其后。外面依然暴雨如注，仿佛穿过了雨声的缝隙，的确有哨声正在靠近。不久，人影出现了，从体格上看可知是何赖，他披着防雨斗篷，趟着没至膝盖的泥水一步步走来，他身上缠着绳索，拖拽着什么东西。向绳索远端望去，成灾吃了一惊，被拖拽着出现的是冬树，绳索缠着他的身体并且向后延伸，最后出现的是明日香，他似乎连站立也已经很不容易，只是依靠前面两个人拉着的绳索艰难地迈出腿。成灾和太医飞奔到井中，冲向明日香，两人撑起他的身体呼唤他，但没有回音，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听见。 他发高烧了。 回到酒店，众人解开捆住三人的绳索。 太医，叫蔡蔡美小姐来，然后拿毛巾，明白？ 太医说着跑了出去。何赖在地板上躺成大字，明日香瘫坐着垂着头不动。成灾走近趴在地上的冬树。 冬树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擅自行动？你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吗？ 对不起。 冬树小声答道。 这不是道歉就行的，你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规则，事关生死。 成灾刚说完，感觉衣角被拉了一下，回头看是明日香。 是我不好，是我缠着冬树要跟着去的，所以别怪他，别怪他。 他说着啪的一声倒在地上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